我就来的呀。 说起来 那新娘子看不到亲属 家。那俺结婚也被少提着。你也看少年的新娘娘。 别少年了。 糊涂郎的新娘娘还会得别去的了。 还会遇上欧麻病。 我不可是缺角。 扎水。 对起眼。 毛笔。 毛笔。 毛笔。 毛笔。 哇。 里向的破镜里子气呀。什么子糊涂郎的高斯也不会得别去的。定定我也没生我的毛笔。狠的嘞，狠发的脑块放进天开嘞，跟到口口磨皮啊，磨皮啊，把这像粪皮。我一记风，是我凶，越想越生气，门啊分进了，谁戳到自家个眉头？这个赣州一乡嘛。借一身，此生一身，我听来自大耳蜜蜂，一波风声。两个我借十根头发九根皮上夫终于没人气我等一下这样问问三姑娘孩子三姑娘啊把你们才讲过难看你咋看看我这面孔别致你为人难看这个三姑娘生个漂亮么谁来孩子要气得上呢哎想得给大得不动起嘴 真的叫自罗宾像喜娘妈的我新娘娘猜到喜当郎香欲请新贵人，欲请糊涂郎。句句糊涂郎，人家叫我三寸丁，我个好兄弟呀、啊，呼吸当白发兵，去年一群大王人离避难道出门，说得尽责负阴性，我带着故事。三个月，谁也不得出来谁做新姑娘，狗家恩公张大武，哎，现在呼叫带进门，我身在三楼三的二，说那个叫行头，都说他没诚信，对狼打个女娃亲，说狼抓到个红海亲，日子两个写什么事物？这些姑娘困难些那个老人心语气啊语气看我啥子看我啥子看我啥子语话夫妻两个都交把体力红落气劲松着动吧海宁西部太车扶到了我门归过妹妹家最大铺进里门的做啥嘛要天方金子对妹妹家带起来带你对那块方金一口啊哦哟啥高的啦这对是高不可配啊做娘两只家拼命叠起两家逼迫生死合不容易我的方金我的两只过大了 如今你姑咋搞谢姑娘来天方金子这个在心上扩大后世节从我血上升对于神的们不行 根本得贴呢哪接贴马上你们接贴你说的啊大佛给了嘿你别白发分马上这还马虎你要发现贴发现比头发现的子好不容易啊我快放进 哟一个奶为你们身体一般 那百姓带着我哦带着破难为人总打开个张饭食等我糊涂郎错不多了都还没难看的哎呦带你妈妈用不那破难为人你两个就受伤了你家半斤八两加胖加错方不多了 那么糊涂了那要扣你面孔嘛捏过去呢，嘿嘿，这个人呐、啊、人没上到二十后仰高人一等，那么这个样子面孔不扣没扣你背你一样滚，因此日子两根线手说不定了扑起你背影来扣啊，真是心房里逼逼心 那行的是哪个叫哎呦这份里面放进天特厉害我上娘子我胃里上夫人们觉得夫妻这样那生样不个叫哦对子刚刚天特放进我死高发汗我们铺内为定身体一般不个背心里谢姑娘我无位子到时我惹了苦力不起玩我有个跟我唯一的那个事情上给自个夫妻子呀，怕啥个难为人呢？快点不走去！然后潘经理的心目当中，搿糊涂郎生得异常异多，所以不走来的目光盯了上头了郎心。女主分君，千莫比天。哟，那唔不叫，啊一年呢？昨日潘经理寻个糊涂郎，寻至半夜分神上。 搿乃望着上头看嘛，哪看得见？你眼睛盯了下头看嘛，你看得见是？乃末分看见糊涂郎搭看得了清清爽爽，总档次高些难看个。现在一看嘛，啥叫难看？标致漂亮，看得个糊涂郎啪水啪家，十身光鲜。哎呦！标志改，偏难改，搞不上财，搞不上财，搞不上财！ 潘经理刚刚一下非动三口，这口气是讲上门人厉害，没动没动，没啊没啊，上天讲你懂了啊！没动没动，给他嗓子做手指，没啊没好，一个动三怒啊！但是讲是怕水怕家心细撒谎，上一浪想会立得那个啦。 这谁也不出来着，没准啊，我随时糊涂不了呀。 发财，这被替你的学生的吗？ 没得没得，刚才你两个的爸爸爸，这谁谁是我呀？ 也还得了自个一个糊涂了。我当时一杀一刀，送进去的来让我门前可以办红我，自个一个糊涂了，便是你来办红我。龙哥哥我要我们来帮你了嘿我哎呀 那是不好个贼东方 中身。 娘的催泪，我死也不愿嫁与你。 这些的你是敢编出，是敢骗娘子，我死也不会特你给。 哎呀，个绝无听不懂这话。 我要不能呼吸了特你，我将不白发呀。我不特你是也去吃苦死给。 那是跟高家熬过日子，真记得。 你别夸，我来讲给你听呐。一天，我在金房之上把手并埋，长大后命我上他门。长大后，见我带你屋里去的门，我说胡大不郎，阿是奶粉特高些。哎，我说女娃买准粉特给，干嘛这个？我送把那个三娃的翻奶桶的奶看呐。我说女娃，你们翻桶的，我八堂十五亲还是一桶的，我穷不够，他不去翻，干嘛这个？我另外再加把那一两银子翻奶里的，哪种还答应着？哎呀，我是女娃，你家女童的人不晓得你穷人的苦啊！我的妈妈烧饼做做先生意，风吃一不娱乐任务啊！一搞的要上去呀，父母们那特得去高兴的，我这边那烦，长大我面孔一白嘛，这糊涂了。你今朝阿哥讲山上烦，女娃烦烦还是烦？你是个再烦，我送张皮子到俺们里陪你吃故事啊！ 吃故事？ 哎，吃故事、啊！ 说个代名词。 老混！ 哎呀，那老混你！ 我说答复来老混，我得你分配工，请问哪叫老混你？ 啊！ 你说糊涂不啦？你刚才进来的辰光，我一直都盼着你陪伴呢。你现在非还是老混，吃故事，故事非要吃，那么他盼着你，盼着你非他吃故事，我不是他是人莫不人情与谁明送过举杯金阳啊门送一副口内后八大雷贝这等安的兵西雷挑放啊今我今不白发了这是个样子哟、 哦哥哥一番，我们忽然明白，长大外地少时间必告结婚，李哥哥是报复，因为谁就知道与你压力，你十三点里到我房间里下来，实在嘻嘻，关着我，也做了地不放你太太，我偏偏有外地，你心怀不满，所以我告不了十个二十个难看的糊涂了。 亲弟，不能讲不听进我内话的，你非靠妇女们讲给，本来你两家的是不配了，你想呢？你不是讲年轻，是讲憋屈，我们是讲年纪大，是讲内裤，是讲二十，你非伤心的给，你非过啥？你讲不是我家生是富家人，死是富家猪，分那个呀？你妇女们难得我哎，嘴巴。 此话当真？ 真怪我从来不会骗你，怪不然不说，但是们张大伯叫个一两银子，随着讲八八岁八光个岁，这个我讲出来，挂得不还挂那个，是个那样子，属于黑给哦。 哎，个胡大郎真是个好人啊，用他自家许多银子，请我走着打包着肯放我办。你良心虽如何，不过那个人伤得实在太难看着。白去，我吃不消。皇帝，你现在肯放我办？皇帝嘴，等一些俺们通知了也办不脱个。对，皇 把他围住身来，先搭在门手浪下，一下开门。哟，见得往哪里去呀？ 你这罗大姐哪里问我母娘事？这不是干什么为娘告保？ 可怜的父母早已说完的了。哦， 你要娘来这四个字。哎呦，我说的做你个，根本是俺这玩在亲家里去对过对过。 我的 啊，你走路亲啊？哎呦，可难呀！不亲家嘛，在朋友里去等他娘呀。 我也的。 他谁不跟你结婚？哎呦，你们三个别处，明的比个胡同上还要苦，根本难办呢。我三个五十岁娘子，闺蜜不会啊，会不脱啊。哎呦，你别哭娘，别哭。东东南京三三百发子，做夫妻嘛分牛个，今年最嘛唔去吃南花开。哎呦，这个作业个，根本是俺吧？你既然唔把南花去嘛，就带过来给打腿吧。哎呦，你不要喊闲话，分讲我了哇子个。是个，你带过来给打腿，你两家头做个光明夫妻难看呐。 什么叫做光明夫妻？ 啥叫光明夫妻？不是俺。你们是了理想，我在门外头在过帐铺，我困了外头。你理想嘛，我在岗上想去忙忙设备，忙到不接地呀。你们帮我练一练的家务，等到我长大，我依然银子还他们。你寻那语气自然和你做过最不错，我就几乎还吐了你。不过眼睛问题嘛，你两家的毕竟八字堂做知青，我们每次呢还是要鼓励我娃子。实在没的两家的叫王女国、四女国、大家国、国国、福大家的鸭子了，一个谁叫国民夫妻难看呐？ 福头郎真是世高浪像下雨的好人啊！我母亲只肯收留我走，但自个晓得。我等那给他一直十五去，不是一个多时间。我老清不看见我带上大伙去了，张大伙晓得我个情况，首先我配不了糊涂了，把了我问题这两点了，要么搞不糊涂了，要么回出去走的地不往一踏踏，回出去不牛个，搞不糊涂了，得里毛毛脏气嘛，实在不脏气。根本那面孔那口子嘛，人傻多的嘛，我还是鼓励着呀。根本那人二些子嘛，面孔登样的嘛，我还是傻傻着呀。一样不理解，夫妻也各一时的了，真有个人家大狗叫。别个赣州一下正在盈亏的盘上，糊涂郎是干个好人，肯放我办，屋子不个男人哪家，你分有也要有，不肯也肯，我只能够有自个面孔啊。想想张大伙那个咋几只凶个？我等了给他爹叫他这个哭，你等了屋里向怕水怕着死。你认为温朝胜秋，我一定会得围住嘞，我偏不住嘞。你认为我不会得搞不糊涂了，我偏当搞不糊涂了。糊涂了难看，难看我欢喜。二三我中意，那叫气死你个老子！搞不糊涂了，也搞不里面再对里一口。哎，刚刚看看二是二的嘞，现在看看二么二，二的单面匀称个。刚刚看看内裤是内裤的嘞，现在看看都要危害了呀，这边搞是不边之呀，哎呦良心害了呀，搞不个种男人不吃亏个。真定搞不理，别个搞不理嘛，总归要有啥称呼了。一出年头嘛，有只啊，大郎。 你那叫我大郎个家，那比是十八人个走啊。不过再想，十八人只有三郎四郎不大郎个，可是我比十八人啊吃高了。那好家， 你与我不必做什么光明夫妻。 不做国民夫妻嘛，也能喊你。 我与你得谁去了？ 哦，你两家的把对家。哎呦，你非人耍开心 呀？真的呀？ 真的？哎呦，看我啥子？看我啥子？ 那么我借你上耍讲一下嘛，余子，那么我给大嫂啊， 先叫我写出来，六个男人还高主还大嫂个叫，这个感觉一下没喊我喊你大郎，你喊我大嫂，两个的大的路大是路大是个，有大郎， 我个大嫂啊，搞我啥子？大郎重情大。叫做倾听我一个字幕。 俺小云小姐，你是风采注意。那么你说故事，刚刚哪门子啊？唱几句唱的。Hey! 走流放，后悔的梦，生今朝贫困。 我 内书红 对哇 家是天降女凤，真是感慨万千。辣辣搿种露天场子，哪会得有这样一位动人的姑娘？现在大清了，咱立到搿四处不动三要门前，但是李纨是举起了自家的右手，正预备旁门。 嚯哟，这可见大门外边立下一个游戏开，哪边是游戏开的？哎呀，侬多去想。昨日子到河面去，听你阿是弄唱大鼓，出去一块油大的，还谁个游戏开？哟，我当时是翻身就拧回来啊！哎呦，想着怪不得今天我早上起床了，床前有个喜竹晃来晃去，我就知道大贵人上门了。凤仙，快来瞧瞧谁来了？ 来了，凤仙，奔出来到门口，对外边一叩门。范先生喂，看见搿位范先生，加上会得面孔红，心会得甜，但是嘴里向只得出两个字：是你。 这是看见冯喜的一刹那，搿个范家是一时眼睛问题杀一亮，但是可惜，上天搿个招呼太多，哪只有两个字？这在范家是啊。格来乃不动，格招呼一直抖，说明两个人关系也是近。当一个比方，我刚刚认得你个辰光，叫你尚小云同志。原来说是尚小云，再说的小云，假使再发展下去，我想云 当时全是光， 那不是我去。我是今天老高子。 是啊是啊，来来来，还有屋里去屋里去，还有凤仙啊，把那个范仙招呼屋里坐去。行行行，你们请。 范家子，大道里向一口房间不都是来个平房，但是当烧的干干净净，偏偏一张台子左右两只房屋凳子。哦哟，啥样都只床，可是东间，北方人叫炕， 这 叫 啥？椅子坐坐坐坐坐坐，行坐行坐。哎呀，范先生，没想到您会来呀，真是出乎。 樊女啊，听您的口音，不是北方人吗？ 我是浙江杭州人。 杭州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好地方。那您上北京是？ 我是来报考大学的。 上大学？哪一所大学呀？ 北大。 七个民办大学。哎呦，但是现在读大学才是非，这个学费蛮贵的了。动力啥人出？他是爷娘没动力看你自个在饭店里打本子进攻业我们面对的。那但是那个上大学钱很贵，那个学费谁？ 哎叔，爹就在你个大弟们，你个菜皮的不菜皮的，他明白 的。爹，你妈妈在动力啥个名堂？这个小伙子眼睛里向分明看的是看中来了。像男人你屋里向养着一日，我下半生是上来排队的。像这个小伙子外边的口口蛮光爽。一旦打听下来，爷娘我刚过年，我不要我接的。不是，那个钱谁出啊？ 这一切都由我叔父负担。 叔父大人供养你上大学，那您的叔父大人是做什么买卖的呢？ 他是很通银行的行长。 什么？您的叔父大人是开银行的老板？耶！我两边是发财的，哎呦，想不到大贵人，大贵人的，哎呀，还是你泡沫皮，海浪向自个吃两副杯茶拿起来，三岁一得，唐大夫大神仙抓把茶一开始一冲，来来，反正请喝下。喝 反正是个杯茶你够吃的，上天来看看杯子浪将坑要激活有激活。不，我吃不够，不够。 冯氏对着阿宋忙忙，总是见他这个样子的，要进宫来。樊先生，不好意思，我跟您换一杯吧。我到外地参他聚会，当着那樊家人的面，我搿只杯子是黄道是道，当着清清爽爽，还不放心。大概的，长盘滚水在太阳光里向一只玻璃杯呀、啊，晶莹剔透，那么总算放心。各位来的，打哈一杯吧，开始。樊先生，不好意思，您就将就着。喝点白开水吧。 啥叫啥手家生意，这个谁是啊？多谢了。大手杯都起来，哦哟，味道好极了。 我怕是所一路不要吃，还是弄大杯白开水吃那个去劲。好了，第一把我欣赏我的该懂的点心的非要等了给他太大爷吃松吧。大樊先生您坐一会儿，我出去一会儿马上就来。凤姐照顾樊先生，陪他好好说说话啊。你们坐，我走。收拾好一起 杀鸡锅。阿苏拉黑门一边的太阳等到一带聚他了，吃不上一个人睡上了该搞的了。其实是有一头皮的黑我想的那百姓上方，但是两方的对立的总害了黑，其实一句才讲不出。对神的子们多长子老让你的鼻子塞， 可外家是好老让有上帝来个自己想的美好，第一句没问上，第二句没讲上，那我的上上户一句闲话才问不出。那哎上帝们那口台子浪向一面镜子，镜子过浪向插着一张三寸短黑白照片，仔细一看呢，哎呀，这张照片上像个人，虽然门是一个外姑娘哇，像啥有闲话子？这张照片拍的是你？ 是我，别看，怪难看的，傻乎乎的。 拍的非常自然，非常的自然。啊，什么时候照的？ 是去年。说到这张照片呢，还有个小故事呢。 哦，你讲故事我最要听的啊。 那天呢，我跟着二叔到天桥去唱大鼓，来了个洋人，黄头发蓝眼睛的，胸前还挂着一个黑匣子。 可是照相机 我不懂，他说要跟我照相，我开始害怕极了不肯照，后来他说没关系的，不伤人的，不会勾魂的。后来啊，他就跟我照了好几张，最后他送了我这么一张。 哦，这张照片是一个老姑娘带你拍的。根本非要说说这张照片拍的是哈 好吗？ 不是，这个光线运用的哈。 哦， 那个这个白亮一条线。而且虽然有一点点窄，但是这个眼睛这样亮着。 人家的照片现在都画 得来你就不晓得，好个照片才是好玩的。 哦，这么说起来，黑白照倒是好了。 黑白照片好玩，来来， 喂喂喂，你家听啥当吧？三个面孔五分钟两行就喊出满分，你家看图啊对。 阿哥子，高兴辰光，搿个人摆辣边上有点太意了，阿哥子。说声外家是平常辰光勿大讲闲话。哎呀，高兴辰光辣辣姑娘门前搿个花子摊打开来，就再也关勿拢了。各种味道，各种经验，我想，侪是我各位先生，侪有各种经历，侪有各种经验。啊，不知不觉30个钟头，擦，算得讲过去了。 那么第二个了，30个钟头，擦，过去了。后面的蓝枪分区，立了门口的门里背了听笔夹，立至30个钟头，跑外面头下来跑，跑出去，门里晃一下进来，哟。樊先生，不早了，我看呢，留在这里吃午饭吧。 什么？ 我去搞点炸酱面。 吃葱白炸，一看，哎呀，面孔擦擦的血血红，上天已经12点半，要尽力气。哦不不不，哦不不，我要回家。 留在这里吃午饭，炸酱面。 不，袋袋里向没出5块洋钿，来让我杯子丢下。 哎，樊先生，不好意思。 买朵花儿，袋袋。 蓝色裤裙上5块的眼珠子线，叫我弹出来。趁新郎很福的往那石头台来里，但是该子反向是总归的走不成，他是不养不上。哎，兄弟，把那个小猪的扛他不离多娘个母亲，跟那老翻台。台子上像一张旧报纸，灵机一动，喜笑颜开。5块的拍起身来，忙着报纸下头一扛，那范先生又要走了，他又要走了，不好，那风险，快送送范先生嘛，是不是？ 那范先生， 我晓得，留下来的一句备是让我送送您。 那我就不送了。 他不是我送，我送，我送， 不是你送这个米的脸脸，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来来来，范先生别生气啊，咱们家小丫头不懂规矩啊，是吧？别生气啊。 那么冯氏为的啥不送我与你的代理？为啥？各位先生对你实在太好子。说你知道，听一出大鼓，不一块洋钿，今朝一分5块，二十年代的5块呀、啊。是不是各位姑娘，有一个就是破人，故意不起。那个位先生一句子，我今朝就应该为送的啥个礼物不能？但是屋里向一贫如洗，你叫我送啥呢？哎，看见自家张照片没得事呀，小子。刚刚各位范先生看搿张照片是王春在世上好汉，那不是拿搿张照片送拨你？对呀，看里头两高头一切气氛已经过来了，张照片拆开，拿张旧报纸拿过来，呀，里向得出来一张5块的，再在杯子下头一看吧，5块的没得个子。阿叔个谁家说的话，那么呢哈，要烫汉个，要配后床个，等于是干不娘。5块的忙着身边带一带，哪张照片当当比星星，我扳子扳一扳，喊么人像，手机自个做出来。樊先生， 老钱，你好点，干什么你慌慌张张的？ 樊、哎、先生丢东西了。 啥么子啊？俺是范家玉门忘记他你屋里呀，去去不得嘛。陈峰身上顶他忘记的皮夹子，一口。戏里向只生字板，哎呀，不养不上啊！刚刚包子里向有张5块的了，还想到给那位来得了，忙着里向冲进去。 范先生，慢走。 说这个范家子，过些辰光听见不背后头个姑娘的声音，阿伟这是冯西家，头胖白过来一看嘛，哈、啊，果然是你，奇怪了，刚刚是发送。家里向一点点没力气，现在看见姑娘胖站出来，搿浑身搿个力道不知啥地方来，哈、啊，一股劲儿往冲上来。哎，姑娘，是不是？ 樊先生，啊、瞧你呀、啊，忘性真大，把东西给忘我们家了。啊， 没有。 有啊。 我晓得，我稳得了，你到屋里我晓得。 拿。 不是我的， 是你的。 不不不，肯定不是我的。 哦哟，那个拎不清，我送不那个呀。 不，肯定是你的呀。 肯定是我的。 嗯。 不然你认得我，我哪会认得你个呢？这么十两吧，让我看看吧。哒，再过来，刚要想搞开嘞。 哎，别看，看了就要不灵的。 这家是三个出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刚是跟阿弟不是没用的。